8月22号啊，我应邀看了这个敦刻尔克的首映式。说句实在话，这是我第一次有我爱看的电影邀请我去看首映式，是吧？以前也有人邀请，但是电影，哎呀，我实在是不感兴趣。就是说我爱看的题材啊，这个国产电影啊很少拍。我爱看什么题材的电影呢？就是战争，然后你比如说反恐，然后你比如说警匪，然后间谍，我就爱看这些东西。就是总之得开枪，得热闹，得打啊 ，M007 啊，谍中谍，伦敦陷落啊，白宫陷落啊，我就爱看这个。然后就是这些战争大片，钢锯岭啊，拯救大兵啊，像这个敦刻尔克，这是我一直想看啊，我就去看了。看完之后的感觉是什么呢？首先说啊，没有我想的那么热闹。是吧？因为我原来以为它是那种全景式的记录这个敦刻尔克撤退的这种片子，就像那个《血战钢锯岭》后半部分上那么火爆。但是如果要是奔着这个动作去的，奔着打去的，那可能它真的没有那么火爆啊！甚至它全程连这个德军都没有出现，只有最后英军飞行员被俘的时候出现了那么几个德军，还是虚影啊，拿枪对着他后背。这个片子呢？贯穿整个片子的就是一个词儿 ,home, 家，就是无论如何这40万孩子要回家，要回家，要逃离敌人的魔爪，就是怎么能让这40万人回家，这是最关键的。当然了，咱们这个翻译的时候把这 home 给翻译成了祖国，都是祖国，祖国，这些个士兵看到那个各种各样的小船组成的救援船队过来了，非常兴奋，放下望远镜就欢呼 home, 家来了，能接我们回家了。然后这些士兵们回到祖国，大街上随便拿吃的，随便拿喝的，拿毛毯，一个个淋得跟水鸭子似的，拿毛毯擦干了回来，坐火车去各地的兵营。然后这些士兵说你看咱们这么狼狈的逃回来，枪可能都没带回来，枪都搁在这个码头上整整齐齐的摆着，等着德国人来捡，说咱们回来是不是老百姓会催咱们，结果一下火车老百姓兴高采烈的围上来，欢迎你们回家，你们终于回来了，回家了，那都是贯穿的是这个主线，就这几十万人要回家，回了家才能保家，对吧？都在沙滩上拼死了保毛啊，丘吉尔说了那就靠童子军来保吧。另外一个就是整个这个电影啊，就是它贯穿的这个音效特别的棒，就是心脏不好的人看这个电影要小心，音效，怀表的滴答声，引擎的轰鸣声，心跳的噗噗声，隆隆的炮火声，这些个音效特别棒，就跟那个理发店门口那个不停转的那个圆柱似的，一直在这个转啊，而且就是它这个音效声一直啊不停，一直在不停。其实他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音效，就是敦刻尔克海滩上这40万士兵最准确的这个心理描写，无奈的等待啊，无尽的希望和失望，突然间就发生的险情，生命的脆弱，死亡的无常，等等等等，让你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所以他这个片子配乐特别棒，这种音效声什么时候才停止，就是船到了英国停止了，危险结束了。所以这部片子特别不同于以往的战争片，极其内敛，但是呢内力无穷，只见树不见森林，甭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部电影啊牛逼大了，确实是没有人像这个导演诺兰那样敢拍摄这种类型和这样的规模的这个电影。一般来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一个贬义词儿啊。一般的这个战争电影呢，会千方百计的把背景信息告诉观众，比如片头加上解释的字幕。敦刻尔克的开场也有字幕，但是呢，不提供任何关于这个了解全局的这个信息。所以战争片不可或缺的将军们齐聚一堂商讨战略战术，领袖叼着烟卷在地图前走来走去，这个根本就没有。所以他是把这种战壕的真实发展到了极致，双方的领导人丘吉尔和希特勒一秒钟都没有出现，英国远征军统帅戈特，军长亚历山大，师长蒙哥马利，德国那边19军军长是吧，古德里安啊，第7装甲师师长隆美尔，一秒钟都没有出现。电影当中出现的级别最高的军官是一名英军少将，出现了几秒，就是几句台词，主要就是一个英国海军上校和一个英国陆军上校，就这么两个人。而且这位陆军上校呢，是有这个 真实人物的，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叫博尔顿上校，真实的人物呢叫克鲁斯顿，他撤退的时候船被击沉牺牲了。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其实也不要紧，因为你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有任何历史知识的匮乏。如果是宏大叙事，你反而会有匮乏，对吧？你就是不了解这个敦刻尔克大撤退，你也能够体会海滩上战士们那种惴惴不安。所以这个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部战争片，但是你比如像我这种了解历史的人，我把它看成了战争片。你不了解，你把它更能看成一部悬疑片甚至惊悚片。最后这帮哥们回去了没有啊？是不是都被德国人给干了？反而更有悬念。优秀的战争片啊，都会反映生命如草芥的残酷。这个片子当然也不例外了。但是它的手法呢，跟那拯救大兵瑞恩截然不同。拯救大兵身边的这个战友的死亡啊，惨不忍睹。而敦刻尔克这个死亡是快速的，根本就没有近景和特写，就跟踩死个蚂蚁一样。那你比如被德军炸毁的军舰，一眨眼就沉了，没有给你抒发这个泰坦尼克那种悲情的时间，夸一艘船就沉了，这一船人就没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它不是从一个士兵的角度反映这个事件，而是全景式的呈现了陆地、海上、空中三个角度，对三方人物也没有统一协调。海上的救援船对于空中战机的判断完全基于自己的经验，海滩上的士兵呢，也不知道有多少船、多大的船，什么时候会来营救自己。空中的战机需要面对的最迫切的问题是燃油还能够坚持多久，就跟德军的炮火什么时候到、有多猛烈、自己会不会丧命，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这个而且都是随机的，逃得早也未必活命，这也是跟这个泰坦尼克号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影片呢，天才的展示了这种状态，对于下一秒即将发生什么完全不设防。它实际上主要是刻画了一对这个英国父子驾驶着自己的小船来这个敦刻尔克救水手、救大兵。一个飞行员在敦刻尔克啊，就他们三架飞机去打德国飞机，还有一个新兵蛋子千方百计的想这个找机会逃走啊，结果这新兵蛋子两次上船，船都沉了啊，最后还是跟着大部队一块撤回去的。那个飞行员倒是啊，三架飞机出海作战，掌机没怎么着呢就被击落了，然后那一号机、二号机也都被击落了，二号机还迫降了，一号机最后倒是打下了德国飞机，也在海滩上迫降，飞行员还被俘了。所以整个这个片子乍看起来是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一点都不光彩，但是呢，特别好的交代了这个海滩上啊长达一周的时间发生的故事。他把这个多视角啊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呢拒绝采用了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如果说是换一个人拍这种题材的常规战争电影，起码应该出现希特勒、丘吉尔吧。这个片子里不但没有希特勒，甚至没有出现一个德国兵。有人说呢这是太刻意了，实际上他是用第一视角来拍，都是这个几十万撤退的英法比联军的视角。你想啊，这几十万大兵在海滩上那一周分分秒秒会葬身在德军的炮火之中，他可能真的看不到德国人影，要真能看到德国兵那就直接投降了，那就直接被俘了。不让这个丘吉尔出境呢，这也是导演刻意的选择。他这个影片以英国首相著名的演讲作为终结，但是呢没有用丘吉尔的原声或者画面，包括没让演员扮演，而是让代表观众视觉的这个小战士在列车上读报纸来间接反应，用普通士兵平民艺术来反应。为什么呢？就是历史是由成千上万的无名小卒创办的。所以这个片子啊，看完了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英国的主旋律的电影，包括这个去救人的那个道森先生，这个和他儿子啊身上呢，他代表了成千上万的普通的英国人。道森先生是有航海经验的人，开了一艘家庭玩的小船游艇去救人，应该这个小船是交给英国海军的，他拒绝了，他说船可以征用，还得征用船长。他儿子跟着跳上船，说还得征用船长的儿子，一家都去敦刻尔克救人。后来通过他的这个聊天，大家才知道他为什么要救人，因为他的大儿子加入英国空军牺牲了，他要给他儿子报仇，但是非常冷静，没有一丝的冲动 他完全知道这一趟多么的危险，但是呢没有带上悲壮色彩，而是呢纯粹的英国绅士风。所以这里边的每一个演员啊都演得特别这个好。导演更牛逼，他征用了12艘参加敦刻尔克救援行动的私家船，发电机行动一共700多艘私家船啊，从英国驶向法国，救了30多万人，是丘吉尔预估被救人数的10倍。整个这个电影唯一的这个煽情点就是云雾散去，上百艘私家船出现在银幕上，当兵的一块砍 home， 你这个时候就顿悟了啊！我靠，道森先生不是单枪匹马，英国百姓的化身，而那个就新兵蛋呢叫汤米，他就是那40万敦刻尔克士兵的缩影。所以这是一部英国主旋律电影，带有典型的英国的特色，不张扬，不高调，收着来。这样一来，观众被感动，是这种从内心向外渗透出来的感动。不是那种很热闹很火爆美式那种英雄主义。而且这部片子特别有意思的是呢，这个演员都是英国人，就是原来一般英美之间都是这种美国明星操着伦敦腔演英国人，这一次呢不是了，演员都是这个英国人。所以真是毫不夸张的讲啊，这部片子是拯救大兵瑞恩以来的最好的一部战争片，演得特别的逼真，又特别的那种就疏忽就不见了那么一种感觉啊。它不是一部纪录片，但是它最大限度的还原了那场大撤退。所以这部片子啊真是值得每一个人坐到影院里花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认真的用心去体会。 1939年的9月1号，德军发起了向波兰的进攻。凌晨3点半，100多万德军在2800架飞机、2000辆坦克的掩护下扑向了沉睡中的波兰。德军按照计划越过边界的第二天，波兰向英法求援，恳求他们呢履行作为盟国的义务。当时这个伦敦同意了，向柏林发出最后通牒。巴黎呢也采取了一致行动，9月3号把这个最后通牒呢发出去了。英国的警告呢是在上午11点到期，法国呢是在下午5点。截止到最后期限，德国根本就没搭理英法两国，英法呢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于是两国正式向德国宣战。但是实际上这个宣战呢被称为这个静坐的战争或者奇怪的战争。8个月的时间内，这个英法两国对这个德国是宣而不战啊。最有意思的是呢，你说都宣战了是吧，那是不是应该往前线大量的补充军火和人员弹药物资啊？但是法国往前线运了什么呢？运了10000个足球啊，说怕这个士兵在前线闲着没事干啊，然后让他们踢球。还好没运麻将牌啊，没运扑克是吧，大家斗地主是吧，然后打4圈，没运这个。其实这个希特勒呀曾经希望的是呢，英法两国默许德国征服波兰，并且呢立即停战。因为这个德国呀为了打仗，他的这个原料储存是严重不足的啊，你比如说他的铁矿砂主要要从这个北欧国家进口。另外呢，他的战争机器主要依靠来自于苏联的这个原料，比如煤啊、谷物啊、石油啊。但是呢希特勒也知道，虽然按照丘吉尔的话说，他跟斯大林是一个藤上俩瓜，都王八蛋，谁也不比谁强多少，没相拜把的都是奴籍。但是呢两国意识形态毕竟不同，虽然都是独裁者啊，独裁者跟独裁者也不一定尿到一个壶里啊，希特勒都看不起墨索里尼，你更甭说斯大林了。所以希特勒也对这个东边的情况啊感到非常不安。10月6号他曾经向英法两国呢提出了和平建议，但是呢两国也没有回复。所以到了这个10月9号啊，希特勒就制定了针对英法的军事行动，也就是元首第6号特别训令。针对英法的军事行动呢包括了两场大的行动啊，第一部分呢叫黄色方案啊，是攻打低地三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北部。第二部分呢就是红色作战啊，就是直接进攻法国本土啊。当时这个黄色方案呢是由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大将为首的这个陆军参谋总部制定的。这个方案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基本上延续一战时期的施里芬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1905年 就由当时德国第二帝国的总参谋长冯施里芬伯爵元帅制定的，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进攻法国的施里芬计划是完全类似，基本上就照样 copy 啊。主力德军放在右翼啊，主攻方向呢是由 B 集团军群经比利时中部，以法国巴黎为主要突击方向。A 集团军群通过森林茂密的阿登地区执行助攻，企图以牺牲50万德军的这个代价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但是当时这个 A 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施坦因中将非常不喜欢这个计划，觉得这计划太扯了，是吧？完全就是20年前的这个翻版啊，20年前都没成功，那现在能成功吗？所以这个曼施坦因呢就制定了一个新的方案。但是这个曼施坦因只是一个 A 集团军群参谋长，所以布劳西奇大将搭理都不搭理他啊！你小子算个凳啊，是吧？老子堂堂大将军，你丫就一偏将，你还敢跟我叫板？得了，集团军参谋长别当了，当军长去吧！啊，就把这个曼施坦因呢贬到38步兵军担任军长。但是曼施坦因因祸得福，因为所有的新任军长必须要元首面见，所以这一下这个曼施坦因有了面圣的机会啊。在这个希特勒接见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新计划跟希特勒一说，把希特勒小子美的哟，鼻涕泡都出来了。因为希特勒也不喜欢这个黄色方案的这个作战计划，特别是希特勒不喜欢布劳西奇。希特勒认为陆军就是一帮普鲁士保守贵族的这个大本营啊，是根深蒂固的，跟他不一条心的。那跟他最一条心的呢是空军啊，格林元帅的空军，这是完全是新建的，因为第二帝国的时代又没有空军，海军也还凑合，那陆军最不是东西。他本来也不信任布劳西奇，更觉得这个黄色方案太扯，那照搬这个一战施里芬计划，他也知道，只不过当时呢没有更好的，矬子里拔将军用这个了啊。等曼施坦因把自己的计划一说，那希特勒高兴的直拍大腿，你小子简直就是我肚里的蛔虫，我早就觉得这帮老顽固的打法太老套了，哎，爱卿此意甚合朕意，就按你说的办吧。而且呢，这个陆军总部这个时候就是想反对曼施坦因的计划也不行了。为什么呢？1940年的1月10号，一架德军飞机被迫降落在比利时马斯特里赫特北面的马斯梅赫伦，这就是著名的这个梅赫伦事件。这架飞机迫降了，机上的乘客呢是德国空军的赫尔穆赖因贝格尔少校。这个人虽然级别不高啊，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重要的相当于交通员这么一个角色的人。他携带了一本最新版本的黄色方案第二号这个作战计划。赖因贝格尔当时匆忙之中无法销毁文件，所以他被俘之后，这个文件呢就落入了比利时情报机构手中。也就意味着联军对这个黄色方案完全了解了。其实单从战略价值来说呀，这个最初版本的作战计划没什么太大的战略价值。英法联军的戴尔布雷计划其实呢就应付这个黄色方案的。但是改变平衡的一招恰恰来自于曼施坦因。既然黄色方案已然泄露，本来这个方案就不咋地，如果在这个照着这个方案继续进行的话，那么只会使这个德国的作战计划更加雪上加霜啊！更就英法人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是吧？然后你不揣冒昧的往上扑，这不是找死吗？是吧？哪能这么打呢？所以这个曼施坦因的计划呢，就得到了总部的批准。那么这个按照曼施坦因的建议 ，A 集团军群的主攻方向改为从阿登地区通过。阿登地区是茂密的森林地带，被认为不适合坦克和机械化部队通过。这茂密的原始森林啊，盘古开天地以来就没人进去过，所以这个它不适合坦克和大部队通过。英法联军甚至都懒得把这个马奇诺防线延伸到这儿啊，觉得这是一道天然防线，德国佬根本过不来啊，这个地方根本就没必要设防。所以 A 集团军主攻方向从这儿通过，前锋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然后让大部队通过。 B 集团军群和 C 集团军群分别在北方和马其顿防线方向发起佯攻，吸引盟军主力，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这个 镰刀计划，等于他的主攻方向就完全改变了，不再是从比利时进攻了，而是从阿登森林方向突破。这曼施坦因这招可够狠的，是吧？可以说是见血封喉啊！这哥们怎么这么厉害？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曼施坦因跟隆美尔、古德里安啊，号称是纳粹德国三大名将。当然，现在有人认为呢，还得有加上莫德尔元帅。那甭管是三大名将还是四大名将，反正必然有这个曼施坦因。而且曼施坦因战后还写了一本书《失去的胜利》，本来他说自己能打赢的都是希特勒傻逼胡指挥，所以是都赖他不赖我。希特勒确实是有点傻逼，正好给战后这些个德国这些个将领们背锅啊，尤其是这些个贵族出身的职业军官，非常看不起这个前波西米亚下士，所以所有的这个罪过都推到他身上。曼施坦因原来姓莱温斯基，跟那个克林顿有一腿那胖丫头也姓这姓，不知道这胖丫头是不是他们家后代，因为美国都是移民嘛，也有可能。他出身是名门贵族，他爸爸是炮兵上将爱德华冯莱温斯基，1829年诞生，1906年故去。曼施坦因是莱温斯基上将的第十个孩子，但是呢由于他姨父步兵上将乔治曼施坦因结婚之后呢，很长时间没有子嗣，所以这个曼施坦因还没出生的时候，他爹就决定把他过继给他姨父。曼施坦因刚一出生不久，莱温斯基上将就给曼施坦因上将发了个电报，说你今天得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母子平安，恭喜了。这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这玩意儿是吧？说这难道说这孩子是他姨父跟他爹预定的吗？所以他是等于过继给这个曼施坦因家的，这样他的亲爹养父都是上将，一个是炮兵上将，一个是步兵上将，上将上边是大将，在这个第二帝国时代啊，元帅凤毛麟角。一般来讲呢，这个元帅都得是这个第二帝国的这个比如威廉皇帝啊、皇储，还有就是各王国各公国的这个国君啊，你比如萨克森国王啊、福腾堡国王啊，才能受元帅衔。因此这个一般贵族能当上元帅的就是几乎没有，平民要能当上元帅那更就是没有了，那根本就没有，所以能做到上将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到大将也是凤毛麟角了。而且呢，这曼施坦因的两个爷爷，就是说他怎么俩爷爷，叫一个是他亲爷爷啊，一个是他养父的爹啊，就是他的干爷爷，他俩爷爷也是将军，其中有一位在普法战争的时候就是军长。因此曼施坦因是典型的含着宝剑出生的普鲁士军事贵族，所以他身体里的每一个分子啊，每一滴血液都是为战争而生的，所以他是会打仗的，这种素质啊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他啊就针对这个黄色方案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这就是著名的曼施坦因计划。然后德军向西线的进攻就是完全根据这个曼施坦因计划开展的。1940年5月10号德军向西线各国呢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首当其冲。卢森堡就不用讲了啊，全国只有400名步兵、12名骑兵，所以呢德国一宣战他就投降了啊。一战他也是这样，德国一宣战他就投降。其实呢这个卢森堡在历史上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也属于德意志邦联，所以这个德国一打了他就投降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所以这个最有意思的是看那个卢森堡首都啊，还有一个这个战争纪念碑是吧，就是这个他那首都也跟个小镇似的啊，还有一个战争纪念碑啊，我去看之后我觉得特奇怪，你纪念啥？那荷兰抵抗了5天，比利时抵抗了12天，面对这个德国这种陆海空的立体打法，各国都非常的盲从啊。你比如说比利时马斯河边上修了一条著名的埃本埃马尔要塞，1200人防守固若金汤，德国80名散兵就把这要塞就攻克了，是吧？人家直接降落到这个要塞顶上，拿炸药把各个出入口一封，你这1200人不投降就全在里边憋死，是吧？这种打法，和比卢这三个小国根本就没见过。其实啊，德军在西线发动进攻，英法比这个联军在各项指标上都是全面超过德军的。你比如说，德军投入了300万军队，而 联军有330万人，大炮联军有14000门，德军只有7500门，坦克联军将近6000辆，德军只有3000辆。而且呢，这个法国的这个 S35 坦克啊，在这个指标上也全面超过德国的一号、二号坦克。德国的一号坦克只装了两挺 7.92 毫米机枪，那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作用，实际上只能打步兵。二号坦克也只有20毫米炮啊，这玩意儿也无法击穿这个英法坦克的装甲。只有三号坦克装的是50毫米炮，当时数量也很少。而这个像法国的 S35 坦克都已经装了75毫米炮了。飞机联军拥有2000架，德军只有1850架。但是呢，这个盟军的兵力分散使用，尤其是坦克啊，竟是这个以连以营为单位去支援步兵师。最关键的是联军没有做好战斗准备，没有想到这个德军会突然发动进攻，更没有想到德军出其不意。尤其是联军不重视这个空军，特别是法国啊，很不重视空军，造成这个大部分这个飞机啊零部件奇缺。那你说这个法国人怎么这么傻逼啊，是吧？空军不重视，一战的时候这个空军就已经这个投入使用了，是吧？你说你不重视坦克，这还有情可原啊。法国那些大腹便便胡子白白的这些老将军们认为坦克是会动的美妙的机械化玩具，坦克能干的事儿马都能干，马还便宜，是吧？马吃草就行了，还便宜。那么这个你说他不重视空军，那他重视什么？法国有一个看家宝贝啊，就是耗时10年，耗资70亿法郎，以前陆军部长马奇诺的名字命名的这个马奇诺防线，对吧？跟1914年相比，1939年的法国军队人数缩减了30万。出于这个策略上的考虑，法国呢，对即将开始的西线战事的反应是加强防御力量。因此法国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并且呢依赖重炮啊这个保护法军。所以呢他从这个20-30年代开始啊，就大规模的兴建这种固定的半地下的国防工事。这个马奇诺防线全长390公里，构筑各种用途的永备工事5800个，各种口径的火炮，配有这个旋转炮台，弹药补给呢由地下铁道电动车运送，并且呢经升降机运到地面工事的弹药室里。问题是马奇诺防线只是一道静止的防线，摆出的是一副被动挨揍的架势，只能防御，难以集中这个部队兵力机动出击。所以这个法国人呢，这个防线没起什么作用，就是现在呢好多地方也都荒废了啊。其实他们应该跟这个中国人学一学，是吧？好好给改造改造，把这防线弄个这个 Great Wall 之类的玩意儿，是吧？然后呢维护维护，现在当旅游景点呢卖门票，那也许能把这70亿法郎挣回来。但是呢这么说啊，这个马奇诺防线不是没有一点合理性啊，因为这个一战呢对法国的伤害最大，主要这个堑壕战都是在法国北部啊，修了700公里长的这个堑壕，战场是一片焦土，主要工业地区被夷为平地。相反，德国虽然投降了，可是本土并没有燃指战火啊，所以法国决策部门考虑这在德法边境建立防线，避免让法国本土成为战场，迫使德军要么正面硬扛，要么呢挥师北上，在荷兰、比利时跟他们这个大打出手。别在自己家打仗，喜酒在自己家院里喝啊，仗着上别人家院里打去。所以当时法军的总司令甘莫林上将批准制定了这个戴尔布雷作战计划。希特勒巨高兴啊，等 A 集团军群穿插完毕之后跟 B 集团军群前行合围，你小样的就都装进我口袋里了，那你这个法国这个作战计划呀，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然后法国30个师啊，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第九集团军加上英国远征军共同开进了比利时和荷兰，准备在比利时、荷兰抗击德国军队。这样一来就极大的分散了这个法军的力量。法军的大部队被安排在马奇诺防线参与防守啊，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去了这个比利时、荷兰还有英国远征军的10个师。 马奇诺防线后边住了30个师，所以法军的战略后备军就只剩下10个师了。一旦德军突破法军防线，这10个师只有一个装甲师能够抵抗一阵子。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第三帝国的兴亡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指出，甘莫林将军是用一战的方式来打二战。二战爆发，波兰求救，西线联军呢实行静坐战，法军在马奇诺防线上过着野外露营般的生活，洗衣服做饭，吹牛逼打球，眼睁睁的这个看波兰被吞并。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上台的时候召见甘莫林，他们第一次谈话呀，就让人觉得逗逼到了极点。总理问军队怎么样了，总司令回答准备好了。他能干点什么？干不了什么，干不了什么，这几十万大军好，上百万大军。所以雷诺说这个受不了啊，对卷入战斗总是怕得要命的这种消极态度。雷诺说甘莫林是一位省长，他是一位大主教，但他绝不是一个司令官，是吧？你哪有这样说话的啊，堂堂的百万大军统帅啊，人问你军队能干什么，干不了什么，什么也干不了，能踢球啊，能踢球。一个英国记者呀、访问这个马奇诺防线的时候呢，看见对面一个年轻的德军士兵把内衣挂在仓促修筑的工事上，赤裸着上身毫不在乎的洗澡。所以他就问这个法国哨兵，你怎么不开枪啊？啊，法国哨兵非常惊讶，说我要开枪他们会反击的，是吧？扔扔石头还可以，是吧？这哪能开枪啊？这个要知道，当时跟法军对峙的只有23个德国步兵师，而法军有100多个师。到了这个39年的冬天啊，这战争就变成了一场反无聊之战。火车站里有专为喝醉的士兵开辟了醒酒的地方，这儿什么都没有啊！一个守在这个马奇诺防线上的年轻中尉，40年2月给父母写信，这个说绝对什么都没有，仅有的消遣是吃饭和睡觉，情况令人失望的放心啊！那意思就是打不起来啊，放心吧，都冲我了，打不起来，打不起来。一位纳粹将军写道啊，说法国人的被动心态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对手并不想打仗。所以德国人从容地消灭了波兰，从容地吞并了这个丹麦和挪威。按道理讲啊，这法国人啊也不都是酒囊饭袋啊。有一个这个空军将领叫阿蒙高德啊，这老哥呢有远见，他100%预测到说你们这么整啊不行，这个你这个钢筋混凝土的这防线这就外强中干，样子货是吧？人家老汉子们啊，48小时之后就能在你这防线上撕个口子，是吧？一般的这个德国人都爱叫汉子嘛，是吧？就跟这个广俄罗斯人叫伊凡，是吧？哎，叫伊凡。你看那个，凡是这个德那会儿美苏对峙的时候，是吧？两国军舰在海上碰上了，是吧？美国人夸打一大标语，伊凡滚回去，哎，这就是叫这个叫个，是吧？英国人都叫约翰，是吧？老约翰，啊，所以老汉子。48小时啊，就能在你这防线上撕个口，是吧？你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叫中国，是吧？人家修一古瑞特沃，是吧？不比你这牛逼，是吧？这1万多里，能挡得住匈奴吗？挡得住突厥吗？挡得住蒙古吗？你也一样，是吧？万里长城万里长，是吧？人家集中兵力弄一口子就冲过来了，咱这也是几百公里长的防线，坦克是吧？顺一个地儿就能像洪水一样涌进来。固定防线连战马都挡不住，还能挡坦克吗？是吧？如果人家一进来，那怎么办？咱的军队就只会被动挨打，是吧？骑兵打步兵很容易，那坦克打那就不叫打你了，那叫虐你，是吧？而且你以为说人家就光在地上忙活，啊，一战的时候战争就是现代化立体战争，天上也不闲着啊，到时候人家德国人的大灰机肯定把咱这防线炸个稀巴烂，是吧？咱们本来就缺飞机零件，是吧？让人这一炸，飞机就直接变零件。但是你这个，你要是卖给 4S 店什么的卖零件，你还能赚一笔。那可是问题是你卖不出去呀，是吧？你关键这东西一炸烂了，你卖不出去了，是吧？人家要苹果不要三星，你就完蛋了。当然了，是吧？这个可想而知啊。阿蒙高德将军把这个报告啊上呈甘莫林大主教啊，那大主教直接就给他下绝罚令，是吧？你就开除教籍了啊，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所以阿蒙高德就一边高的去了，是吧？还有一个人 更是赫赫有名啊。此人官不大，陆军上校啊，名叫戴高乐啊，身高1.98米，外号的大公鸡，是吧？这位上校跟那些个大腹便便、胡子白白的法国将军相比啊，绝对是个另类啊。老哥30年代就开始兴风作浪啊，咋兴风作浪呢？啊，他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啊，那、啊、题目叫《建立职业军》。他原本打算呢，借此火一把，点燃自己，照亮别人，引起军内外轰动。不过呢，这个结果是雪花落大水，啊，无声无息啊。然后他的朋友就很善意的劝告他：“那、啊、小戴啊，那、啊、你何必呢？啊，胳膊拧得过大腿吗？你不是从小想当元帅吗？你这么整，甭说元帅了，是吧？准将你也升不上去啊！你不想光宗耀祖吗？大家都是这么玩的，你不要破坏规矩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是吧？”这戴高乐为什么这么有这个想法呢？啊，他一战的时候是法军中尉啊，被德军俘虏，蹲了几年战俘营啊，倒是很不错啊。大战他只经历了一半，对吧？然后这个战争结束，回到法国啊，人家国外就是特别好啊，搁咱这儿蹲了几年战俘营回来就是叛徒了。是吧？就是不枪毙也得退役，是吧？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是吧？人家那儿不影响晋升，而且蹲战俘营，人家是觉得，是吧？你为祖国更是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做了那么大牺牲，还比别人优先晋升。就别的军官晋升冻结了，蹲过战俘营的啊不冻结啊，还优先晋升。所以戴高乐回来晋升，是吧？痛定思痛，我一战的时候为啥被俘了呢？是吧？我为啥蹲战俘营呢？我为啥不吃牡蛎不吃龙虾改吃猪肘子了呢？是吧？啊，我为啥红酒喝不着改喝啤酒了呢？啊，原因是我们打仗的方法太 low 逼了啊，不能这么打。哎，所以人家是经过一番思考的，是吧？现在朋友劝他，你别写这玩意儿，是吧？您老师不听这个，你别以为被当元帅是你老师你就牛逼，是吧？你不听啊。大姚老说不行，是吧？说让我放弃没门，我字典里没有放弃这个词儿，是吧？这是我的使命，是吧？朋友就说，你妈使命，那你上厕所呀，对吧？你使命，你有前程大吗？使命是吧？官运就是前程，你这么整，你得罪了老家伙们，你连吃饭的饭桌都没有。戴高乐说，没有就没有呗，是吧？我又不是久经考验的干部，对吧？没有就不吃了，谁稀罕跟他们吃，是吧？每天二锅头就花生豆，你以为我弗洛西洛夫是吧？我不干这事，是吧？就这样呢，这小戴同志戴高乐在官运跟使命两者之间，他是坚定的选定了后者啊。他看到面对军内的保守派啊，认为坦克是会动的美妙的机械化玩具啊，飞机能干的事马都能干，啊，就面对这帮老家伙，单凭一篇文章远远不够。于是他决定啊，把文章进一步充实啊，写成一本专著。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啊，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出版公司叫贝格热莱夫罗尔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建立职业军》啊。这本书呢，篇幅其实不长，只有200页啊，其实就算个小册子吧啊。定价15个法郎啊，这个要搁今天15个法郎那就便宜了啊，但是在当年这也是一笔钱。从6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啊。尽管呢，这社会上有人评价说这本书跟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就这么牛逼，但是呢，仍然没有人看好啊，没有人叫好它，是吧？法军高层无动于衷啊，继续呢以他们原有的理念建设军队啊。好家伙，为这马奇诺防线70多亿法郎扔进去了，是吧？这么一大笔固定资产投资，就为了面子，我也不能打脸啊，是吧？谁买你的书啊？啊，满脑子这个保守思想的法军高层们认为，是吧？我们修建马奇诺防线花了那么多钱，固若金汤，根本就不用担心德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进攻啊！当时的这个国防部长莫兰啊，在议会甚至公开宣称，是吧？说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力量建成了这样的坚固的防线啊，难道我们竟然会发疯似的越过这条防线去进行莫名其妙的冒险吗？啊，然后他跟戴高乐说，姓戴的啊，只要有我在就没你出头之日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咱俩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愁，不共戴天，是吧？但是这本书啊，墙里开花墙外香啊，这一点 100年前的中国也发生过，魏源、魏墨深海国图志跟中国没人看，是吧？那么多年卖了不到100本啊，传到东林日本一年狂销6000册，对吧？德军总参谋部啊，在一本名为《论机械化战争的机密手册》当中，全文引用了这本书，尤其是古德里安啊，这个一直跟踪研究坦克战的德国将军，得到这本书之后是如获至宝啊啊！把戴高乐的思想跟自己的主张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装甲师编制和坦克战术，在二战中是名噪一时。德国占领了法国之后，古德里安啊就问一个法国记者啊，说我的那位伟大的法国同行最近在战术上有哪些新发展呢？这法国记者呆若木鸡啊，不知所云。您问的哪位啊？哪位？戴高乐呀、啊。他唱什么的是吧？他在哪儿演出？多少钱一张票是吧？没有人知道这个戴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啊！而法国作家伯纳尔在《夏尔·戴高乐》一书当中，引用了一位法国人对德国人讲的一句话，说德国人赢得这场战争只花了15个法郎啊，也就是戴高乐那本书的售价是吧？15个法郎今天很便宜，但是那会儿法国就刚经济危机过去嘛，哈、啊，大家兜里都没钱啊。评价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它的背后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1940年5月10号凌晨，德军担任中路主攻的伦德斯泰特大将 A 集团军群向卢森堡比利时的阿登山区实施突击。给伦德斯泰特大将打头阵的是冯克莱斯特将军指挥的装甲兵团，这个兵团下辖古德里安第19装甲军、赫尔曼·霍特第15装甲军和莱因哈特第41装甲军。三个装甲军当中，以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战斗力最强，他是作为克雷斯特装甲兵团的主力和先锋部队，编有3个装甲师，而第15和第41装甲军各辖有2个装甲师。德国人啊，就是这样把这个坦克和机械化步兵啊编在这个装甲师当中集中起来使用，所以他的坦克数量虽然少于盟军，但是呢由于他集中使用就发挥出了更大的效果。德国一个装甲师超过200辆坦克，这个是当时这个盟军所难以想象的啊。当200辆坦克是吧接天蔽日冲过来的时候，你想这个盟军士兵的心理会有多么的恐惧。盟军士兵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反坦克枪除了能把自己震一个趔趄之外，是吧？对德军坦克毫无作用，甚至他们的37毫米、45毫米反坦克炮也无法击穿德军坦克的正面装甲。所以，这个几百辆坦克冲过来的震撼，是这些打了败仗的盟军士兵一辈子难以忘怀的。一个法军中尉呢，在比利时的一个车站自杀了，死的时候给这个总理保罗雷诺写了一张明信片，这个在这个明信片上呢，这个中尉写道啊，我今天为国家自杀了啊，是想让您看看啊，法军不是孬种，但是呢我想恳请您以后不要再派步枪来反坦克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个阿登山区啊是法比边境最秀丽的去处之一，海拔200米左右啊，但是呢是比利时最高的这个地区了。让这个阿登山区闻名于世的是现代史上一场非常惨烈的战役，也就是二战时期的这个阿登战役，包括这个后来二战末期啊希特勒的这个阿登反击战啊，都是在这个地方。英法联军心目中这个阿登山区不被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凶险，110公里蜿蜒曲折的山地上啊，坦克只能以很慢很慢的速度单排通过，一辆坏了就没辙了，只能从山上把坦克推上山，遇到空袭或者半路袭击绝无还手之力。那个时候的坦克啊又很不靠谱，德军吞并奥地利和这个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一路上都是抛锚的坦克，是吧？就还没打呢自个儿都坏了啊，因为他那个零件啊什么油料啊都很不靠谱。那个时候是吧，你甭说那个时候，现代战争啊，像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 M1 埃布拉姆斯坦克很多都不是自行开到战场的，而是用这个重型载运汽车运到战场， 啊，到战场之后坦克来下车作战。他是这样，因为坦克自己他跑不了多远，是吧？今天那么现代化的坦克加满了油也只能跑三四百公里，跟咱家用轿车差不多，是吧？而那个年代的坦克可能连这个距离都跑不了，是吧？所以110公里长的阿登山区的这个山路对于装甲部队来讲绝对是一个梦魇。所以联军只是部署了一个法国第九集团军啊，在这边呢坐在城楼观山景，是吧？根本就不管这些个这个处于困难时期的敌人啊，看着你们呢在这个森林里打滚吧，啊，活该啊，是这样的一种赶脚。结果两天之后5月12号凌晨，法国第九集团军司令克拉将军发现马斯河对面已布满德军，我靠，大事不好！谁说人家都在森林里喂兔子、喂黄鼠狼子，是吧？人家冲出来了，顿感情况不妙。因为这个克拉将军也不傻嘛，是吧？我可能面对的是德国装甲部队的主力，赶紧向法军总部求援。甘伯林将军调动10个师增援，问题是这些部队分布在法国内陆各地，最快也要17号才能抵达前线，实在是缓不济急。所以德军充分利用对手的失误，第一装甲师向西快速前进，14号黄昏渡过阿登运河，切断了法国第二和第九集团军之间的联系。15号德军大部队均已开过马斯河，向英吉利海峡猛扑过去，法国、英国、比利时重兵集团被合围在敦刻尔克至麦茨之间的狭长地带，他们跟法国南方的联系完全被切断，这意味着整个法国战局无可避免。5月15号早晨起来7点半，就在德军在西部前线开始攻击的同一天，才就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被床头的电话铃声吵醒，听筒一头传来法国总理保罗·雷诺惊慌失措的英语。这个法国人这个时候也顾不上高傲了啊，法国人是只说法语的，法语是优美的贵族语言啊，英语是乡巴佬的语言啊。其实法国人都是装逼，是吧？哎，你问他 Where is the toilet， 人家跟你说法语；你问他 How much， 他立刻说英语，是吧？这个时候雷诺顾不上装了，那用英语说：“我们被打败了啊！”法国总理哀叹说：“防线已经被突破。”然后丘吉尔就立刻飞到了巴黎啊，丘吉尔也够可以的啊，飞到巴黎。来到这个法国外交部，跟这个保罗雷诺、法国外长达拉蒂，就是签署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的那位法国总理啊，这个时候降级使用啊，人家倒是能上能下，还有甘莫林将军做这个会谈。在后者对局势做过简单介绍之后，丘吉尔问甘莫林将军：“你们的战略预备队在哪儿？”甘莫林一耸肩膀 ：“No， 没有，没有战略预备队。”丘吉尔都懵逼了，是吧？后来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边是这么写的：很难想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打这么大的一场战争，居然没有预备队啊！哎，这回你没见过吧？没见过的多了，爷就让你见识见识。5月18号，无能的甘莫林大主教被撤职了，换上了73岁的老将卫刚将军。卫刚5月20号接任指挥的时候，战局已经陷入绝望啊！虽然卫刚自信满满、坚定果敢啊，大腹便便也是那种典型的法国将军，但是就在卫刚就任的这一天，一路长驱直入的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抵达英吉利海峡岸边，一马当先的就是三大名将之一隆美尔指挥的德国第七装甲师。德国装甲师一路前进，甚至来不及去俘虏法国士兵，而要求法国士兵放下武器到指定的地点去集合，是吧？这一幕呢，后来盟军解放西西里的时候对意大利士兵也这么用过。短短的10天，德军推进的距离比第一次世界大战4年都远，打到了英吉利海峡边上。被困在这个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西部的英法军队打算向南突围的企图失败了，得不到支援的荷兰政府只得逃亡英国，军队宣布缴械投降。比利时政府和军队啊，也在5月27号到5月28号宣布投降。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比利时 90% 的国土沦陷，是吧？然后国王逃到安特卫普，靠英法联军的支撑，坚持了4年没有投降， 而二战爆发十几天，比利时军队就投降了。要想避免被俘和全部被这个歼灭的命运，英法联军除了从海上撤退，已经无路可走了。这个古德里安将军的1200辆坦克把40万英法联军逼到了英吉利海峡边上的敦刻尔克。古德里安将军是闪击战的发明人啊。最早古德里安搞军事演习的时候，因为德国没有装备坦克，是拿卡车蒙上帆布模拟坦克进行军事演习的，所以演习的时候小孩都拿铅笔戳这个帆布啊，戳破了看看里边到底什么样，看看坦克什么样，是吧？所以古德里安的这个口号就是突破突破再突破。他这个那会儿当年搞演习的时候，他是蒙着帆布的卡车冒充坦克，扛着铲子的士兵是吧冒充机械化步兵，是吧？大炮是用农用拖拉机牵引进阵地的。但是就这样的演习让希特勒看完了之后直跺脚，这他妈就是我想要的，我太支持你了，就给我这么干，是吧？所以这个古德里安的机械化战争理论迅速被这个希特勒加以引申。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人试了一下，很好使啊。德国为什么干预西班牙内战，就是想拿它当演兵场嘛，看看我的新装备新武器啊，新战法灵不灵，一试灵。苏联为什么干预西班牙内战，也是想看看灵不灵，是吧？我的高级将领都被斯大林干掉了，是吧？换上了这帮人能不能打仗，一试操不灵，是吧？这但是还没接受教训。所以古德里安在这个波兰战役当中更是大试特试了一把，把他的这个战法发挥到了极致。那么这个希特勒在波兰战役结束之后视察战场，看到遍地的死人死马，是吧？波兰骑兵很英勇啊，高举着被阳光晒得雪亮的马刀和长矛，冲向德国坦克，前赴后继，祖国万岁，上帝保佑波兰，然后成片的倒下，是吧？希特勒问说，这是我们空军干的吗？古德里安说，不，这是坦克干的。哇，希特勒太惊讶了啊，然后就问这个古德里安说，你们伤亡有多少人啊？你一个装甲军伤亡了多少人？古德里安说，开战以来大概阵亡了150人。希特勒特震惊，我操，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那团一天就死2000啊，您这开战以来一共才死150，这战法太灵了。所以古德里安的部队就直抵这个离敦刻尔克不到10英里的地方。但是1940年的5月26号12点37分，希特勒下达作战命令，这叫休止令，停止前进，装甲部队停止前进，1200辆坦克就地待命，不许再往前进了。虽然离敦刻尔克只有10英里16公里。当时古德里安正吃饭呢，二锅头滋溜一口啊，炒土豆丝吧嗒一口，正吃呢啊，哼着小调啊，高兴，这帮该死的英国人法国人消灭了，我将成为帝国历史上不世之功啊，加官进爵，世袭罔替，是不是能配享太庙谥号文正，这都两说了，正美着呢。上谕下来了，停止前进啊，元首下令停止前进。怎么着啊，这停止前进，我操，这是不是英国人搞破坏，假传圣旨啊，臣不奉诏，是吧？所以这个古德里安就准备抗辩一下。那希特勒是缺心眼子吗？干嘛下这么一道手谕呢？希特勒为什么要下达休止令呢？眼瞅着英法联军是到嘴边的肉了，这么干不会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吗？其实这个关于希特勒下达休止令的这个原因呢，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希特勒的日记也没写这段，是吧？希特勒也没跟任何人提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因此呢，这个只能都是分析。分析起来呢，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当然是军事上的因素了，就是德军西线作战开始之后，进攻的速度奇快，确实是打乱了这个英法联军作战的时间表，以至于被这个隆美尔俘虏的一位法国将军拍着隆美尔的肩膀说啊，说小伙子，你这么干不行啊，你得慢着点啊，你别让那个我们抄了后路。这个法军的这个将军都跟隆美尔这么说。所以他不光是说呢打乱了这个英法联军作战指挥的时间表，而且呢他其实也打乱了德国人自己的作战指挥的时间表。德国人自己都没有想到啊，进攻这么快，得手这么容易， 是吧？所以这个 A 集团军群的七个装甲师啊，就像一把钢刀一样，一下子就推向了这个布列塔尼半岛，直扑英吉利海峡，把这个法国境内的英法联军呢就割裂开来了。这样一来的话，无论是希特勒还是 A 集团军群司令隆德施泰特大将，都特别担心这个部队大纵深推进之后，后勤补给没有跟上，然后部队两翼呢会遭到法国境内英法联军南北夹击，而且一旦遭到这个夹击呢，德军将腹背受敌。这其实就是这个希特勒和隆德斯泰特都想多了，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法军被打了这么一个措手不及，被打得这么懵登转向，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这么大规模的一场战争，法军竟然敢没有预备队，他们没有想到，没见过这么愣的，那打仗不留预备队，那不知道是吧？竟然这么干，是吧？所以一下不光把联军打懵了，把自己人也给打懵了啊！所以他们非常担心，特别是这位这个隆德斯泰特大将，那后来也是纳粹德国26个元帅之一，他呢是德国军事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全名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隆德施泰特，是吧？名字越长，证明越是贵族。父名、母名、什么出生地，是吧？然后历史上德国的什么爵位啊，乱七八糟都得往上一块加。上谁家串门的？您叫什么呀？我叫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隆德施泰特。对不起，我们家没那么多椅子，是吧？您来一个人就完了，您来这么多，是吧？又是卡尔，又是鲁道夫，又是格尔德，再加一冯，还有隆德施泰特，来这来，好，一二三四五六，来六个人，是吧？他出身于呢世代的军人家庭啊，他们家家族世世代代是军人，多少年呢？800年啊，往上倒，他们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军人啊，这家伙杨家将的后代，就这种感觉。隆德施泰特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军人，而且是一个典型的老牌贵族职业军人啊，就是德国军官团就主要就由这些人组成的，所以呢，他深受德国作战思想的这种影响，精密呀，是吧？准确呀，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先计算后冒险，作战非常稳重沉着，跟那个诸葛一生为谨慎，诸葛用兵从不弄险，就这种感觉似的。所以这个希特勒对这个隆德施泰特呢也很尊重啊，因为这个希特勒一般是看不起这些老牌军人的。在德国的26个元帅当中，隆德施泰特是唯一敢不摘手套跟希特勒握手的啊，其实这是很不礼貌的。隆德施泰特是很看不起希特勒的，他管他叫波西米亚下士嘛。所以呢，希特勒就跟隆德施泰特交换了意见，那隆德施泰特就说这太冒险了啊，这么干的话太冒险了，而且呢这个法军在准备，听说他准备了65个师啊，保卫本土跟我们决战，我们这1200辆坦克是非常宝贵的，不能赶这40万联军这个下海，是吧？那这没有用啊，你把这40万就赶这40万你用不着费这些坦克，特别是说这个地方我在这儿服过役，我知道这都是沼泽啊，这坦克部队呢也不能发挥作用啊，而且坦克该缺油的缺油，该这个修零件的修零件，是吧？包括克莱斯特大将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啊，他说自己的装甲部队已经损失了50%战力，不能白白消耗掉，因此希特勒下令古德里安的部队停止前进。那么除了军事上的这个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就跟真功有关了，这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赫尔曼·戈林。赫尔曼·戈林是纳粹德国仅次于希特勒的人物，是这个希特勒的接班人啊，一开始是鲁道夫·赫斯，后来赫斯吃错药了，那自个儿飞英国媾和去了，变成了这个戈林，成了二号人物。希特勒在这个1941年6月29号颁布指示，说我不在的时候，戈林呢承担起我对国家的责任。戈林是一战时候的德国王牌飞行员，继任这个里希特霍芬联队的联队长。这个时候呢，战争爆发了，他是纳粹德国的空军总司令，所以呢，他是纳粹德国唯一享有帝国元帅军衔的人。所以咱说德国26个元帅，实际上不准确，应该是27个。那但是这27个里边呢，戈林是帝国元帅，比陆军、空军、海军元帅级别都高。他陆军19个元帅，这个空军5个，海军俩，再加上帝国元帅格林，实际上是27个啊，27个元帅。格林是一个300磅重的大胖子啊，一磅是9两，270斤重。一战的时候是王牌飞行员，这个时候估计已经挤不进机舱了， 好大喜功，而且呢生活骄奢淫逸。他的这个有1000套衣服，那而且他那个军服是珍珠灰那种颜色，当时他拿这个做军服的时候，好多部下就跟他讲说这不好看，这是女人的服装颜色，格林说我穿了就是男人的颜色，是吧？所以他好显摆。这个他说句实在话，希特勒倒是很朴素，格林巨好显摆，出来之后打扮的浑身珠光宝气，那别满了勋章。据说这个格林释放自己紧张情绪怎么释放呢？桌上搁一大玻璃缸，里边全是宝石啊！把手指头插在里边，就来释放自己的这个紧张情绪。他一看啊，到这个西线，这个仗打到这份上，全是陆军，尤其是坦克部队出风头露脸，格林有点坐不住了。他这个时候提出来要求，说他率领下的德国空军来解决敦刻尔克包围圈内的英法联军。这个希特勒呢也愿意让格林露一手，那巩固呢他纳粹党的副领袖作用。纳粹党呢，这个就是格林给这个希特勒打电话的时候也说这个现在该是让与国家社会主义新帝国紧密联系的空军露脸的时候了，功劳不能归于啊这些普鲁士保守的这个军事贵族领导的陆军。所以希特勒觉得有道理。啊，有道理。那这个希特勒一直认为指挥打仗这种事儿谁都干得了，只是需要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所以他命令这个陆军停止前进，而指令德国的这个空军啊向包围圈内的英法联军实施强大的航空火力突袭。对此古德里安非常恼火，他说我想促使希特勒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因素就是为了格林的虚荣心。当时的这个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将军啊，在格林给希特勒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好在希特勒身边，围在希特勒身边。然后出来之后，他就恨恨地讲说：“这个愚蠢的大傻逼又在胡说八道啊！这胖傻逼又在这胡说八道，是吧？这个给这个忽悠元首。”希特勒呢，还有一个这个原因促使他这个要求停止这个陆军的前进，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来自于这个政治方面的。希特勒呀一直想诱降英国，在纳粹德国的种族理论里边，英国人属于高等人种啊。希特勒说英国人是荣誉日耳曼人，不是希特勒征服消灭的对象。希特勒曾经强烈批评过这个一战时候的德皇威廉二世啊，说如果德皇不推行世界政策，不和英国为敌的话，那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就不会失败。所以在希特勒看来，英国最好就待在你那岛上啊，英伦三岛上，别管欧洲大陆上的事儿。然后呢，我能放你一马啊，留你一条小命。希特勒曾经直言不讳地讲，说英国人应该把黑暗与欧洲留给我。所以呢，这个他想啊，以被困在海滩上的联军为要挟的基础上跟英国媾和。但是呢，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被他骂为就会抽雪茄的乡巴佬丘吉尔根本就。这个不买他这个账，大英帝国继续坚持跟纳粹帝国战斗到底，最后还真把联军给撤出去了。希特勒是想挟持人质索要赎金，操，没想到人质跑了啊，自个儿把自个儿给跑了，都没找警察。这个时候，这个英国内部啊也是面临着战与和的博弈，丘吉尔跟国防大臣埃登主战，而外交大臣呢哈利法克斯勋爵主和。这个哈利法克斯啊，号称是绥靖政策的大副啊，船长当然是张伯伦了啊，当然是老首相张伯伦了。本来丘吉尔是当不上首相的，哈利法克斯才是接任张伯伦的第一人选。张伯伦呢，跟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都支持哈利法克斯啊，因为他们觉得丘吉尔太愣，是吧？一战的时候担任海军大臣，指挥这个加里波第登陆战，那、啊、让英国人有多大脸现多大眼啊，所以国王什么也不信任他。但是民意不支持哈利法克斯啊，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愣的啊，需要一个老愤青，所以哈利法克斯自己就不敢这个不揣冒昧了。在这个敦刻尔克撤退之前，这个哈利法克斯呢还会见了意大利驻英大使巴斯提亚尼尼，想呢通过墨索里尼居中调停跟德国求和。丘吉尔一听这方案就恶心着了啊，通过一个恶心的人跟另一个恶心的人谈一个恶心人的方案，真他妈够恶心的，是吧？丘吉尔说你给我玩蛋去啊，这个时候还求毛的和呀，对吧？但是在前线的这个联军士兵非常困难，死守 不可能， 已经被包围了，无法展开，几十万人被压缩在海滩上，士气呢也散了，没有补给。你说背水一战吧，联军不是韩信，德军也不是赵王歇跟陈馀啊，而是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纳粹装甲兵，置之死地，要么跑要么死，没有后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没办法了，就只能撤。但是呢，撤的难度非常大。首先船只特别难凑，英吉利海峡风高浪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对吧？尤其是这个月份，你别看这个英吉利海峡瞅着不宽，最窄的地方只有30多公里啊！今天咱那个游泳健将是吧，张健都能游过去。但是呢，这片海峡一年当中200多天的暴风雨啊，夏天6米多高的海浪。自从11世纪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国之后，这片海峡挡住了1588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1805年拿破仑渡海攻英，特拉法尔加一战被名将独臂独眼的纳尔逊上将击败，也失败了。100年后，拿破仑的子孙法国人成功的穿越了海峡，但是呢，不是去进攻英国，而是呢跟英国人一起逃命过去，老家都被德国占了。要想从这个英吉利海峡撤退，路线有3条。第一条呢是 Z 航线，但是呢这条航线呢45海里，纳粹海空军的封锁圈内，甚至纳粹的重炮都能打得到，必死无疑。第二条航线叫 X 航线，这条航线稍微长点，55海里。可是这条航线倒霉催的呀，为什么呢？英国人自己不久前刚布好水雷，傻眼了啊，没时间扫雷是吧？这家伙要过去全沉，无奈只能走这个 Y 航线。Y 航线呢最长啊，从这个敦刻尔克到多佛90海里长，撤退的路线最长。而且各种不能预期的因素也最多，风高浪急呀。6月份正是洋流最为活跃的时候，渔民们是有不成文的规定，小于20米的船根本不能出海，大型的商船军舰也有航行的这个危险啊。当然了，你航程越长，不确定因素就越多，德国的飞机游艇在路上有更多的机会袭击。但是呢没办法了啊，华山一条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丘吉尔说必须把海那边的孩子们接过来，要不然咱只能靠童子军保卫英国了。因为英国跟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不一样，他这个时候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仍然是志愿兵役制，就这几十万老兵是英国唯一会打仗的人，是吧？你要把他们都给弄得全军覆没了，这新兵你得有时间训练啊，所以只能靠童子军了。时间紧，任务重，本来3个地方可以一起撤退，布伦、加莱、敦刻尔克，可是布伦、加莱被德军占领了，没辙了，是吧？萨美耷拉眼的去敦刻尔克吧。啊，英国指定海军中将拉姆齐啊担任发电机行动计划总指挥，另外呢组成了一个16人的参谋班子，统筹指挥敦刻尔克的撤退。而这个时候联军唯一的生路就是敦刻尔克40公里长的海岸线。但是呢，自5月10号以来，2个星期里，海岸线一直遭到德军的猛烈轰炸。唯一可以提供船停泊的，只有一条不足1200米长的东堤。就是这1200米的东堤，成为几十万联军的生命线。5月26号下午6点57分，拉姆齐将军下令实施发电机计划。拉开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序幕。一开始啊，丘吉尔说能撤出个2-3万人就行啊，3-4万、4-5万这最好了啊，只相当于被围英军总数的1/10。但是呢，最后到底撤出了多少，这些人遭遇了什么，咱们下边再讲。1940年的5月26号发电机行动计划开始执行，英法比利时的联军开始从敦刻尔克向海峡对岸的英国撤退。撤退开始的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啊，也就是这个华人俗称的西敏寺，为大撤退进行祈祷。当时呢，他感动地说啊，我坐在这个唱诗班的位置上，能感觉到呢，民众有害怕的心情，不是怕死，不是怕伤或者怕物资损失， 而是怕英国被战败和最后的灭亡。但是圣乔治保佑英国啊，海面风平浪静，天气是阴转多云，到后来呢大雾弥漫，十分不利于德军飞机的行动啊。但是第一天救援船只很少，只尝试性的救出了1310人。拉姆齐将军傻眼了，卧槽，一天救1300人，这要把海滩上这大几十万人弄走，照这速度得320天。你以为这是维京游轮呢？您舒舒服服登船，免费饮料提供啊，24小时酒水，游览观光一下，你再下船，然后德国人给你当导游是吧？哎，临茨怕骚，您随便去是吧？不行，拉姆齐真是有一颗强大的小心脏。都这个时候了啊，刀尖上跳舞，战战兢兢的时候，两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咔咔俩炸雷。啊，在拉姆齐耳朵左边右边炸响。什么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意思。首先德军的装甲部队开始了强大攻势，向前推进。因为这个古德里安什么这些人啊，一直在向上反应啊，这个修指令是很缺德的啊，是很不明白道理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最后连隆德施泰特都对这个修指令产生了怀疑。所以5月26号也就是发电机行动开始的这一天，德军就终止了这个休止令。盟军呢防御艰难，更可气的是比利时国王在这一天宣布投降了。你还真不够意思，你说这是盟友啊，你晚两天投降能咋地？但是估计晚两天投降比利时国王就也完了，所以他宣布投降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盟军两翼已经完全暴露，必须得抽调兵力去防守，而且是士气已经低落到极点的士兵去防御纳粹强大的装甲兵。这一天运气再次眷顾了联军，地面的雾气还是很大，德军的飞机无奈胡乱的扔了点炸弹就回去了。这一天撤走了7500人。阴天是最好的天气，海面上风平浪静，空军无法进行轰炸。到了第三天5月28号，英吉利海峡刮起了西风，雾渐渐的散了，德国空军出动大量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进行破坏行动。这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啊，被联军士兵称为尖叫的死神。这种飞机非常牛逼，到什么程度呢？它是俯冲轰炸嘛，就是近距离攻击，而且这个飞机上带着哨，这哨干嘛使？没有任何作用，就是吓你丫玩了，那就能到这份儿啊。所以它尖叫的死神嘛，一这个往下飞的那种声是吧，大家都知道二战的时候唯一的金质钻石相见相叶骑士十字勋章的获得者鲁德尔上校，一个人干掉苏联5个坦克军的，他就是驾驶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啊。所以这种轰炸机甚至能够攻击地面上骑摩托车的单兵，所以你想大量的这样的轰炸机投入到破坏行动当中。英军也拿出了全部家底儿，连双翅膀箭鱼式鱼雷机都出动了。这飞机最快只能飞200多公里啊，还没保时捷快呢，没兰博基尼快呢。当然了，你说怎么这么垃圾的玩意儿古董都拿出来？这古董不简单。1940年夜袭塔兰托，击沉意大利最先进的加富尔号战列舰，而且重创过德国的俾斯麦战列舰，都是这200多公里的小玩意儿干的。而且这个夜袭塔兰托的时候，英军只有9架鱼雷机啊！这一场战斗成了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范本啊！当然，这就题外话，咱不说了。要撤的人越来越多，原定呢在堤坝上方便直接撤退啊，变得非常麻烦。但是呢，又没有足够的小船摆渡到大船上去，撤退现场非常混乱。但是第三天撤退的人数达到了17804人，比头两天呢多了很多。可是30多万人啊堆在海滩上啊，这个速度远远不够。这个时候拉姆齐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的增加运力啊，这个时候保不保密的没啥大意义了，地球人都知道英国佬要跑啊，要从敦刻尔克跑。拉姆齐甚至想到在广播里号召英国以外的法国、荷兰、比利时船只加入进来，来的船多种多样，货船、渔船、私人游艇、皮划艇，就差划个洗澡盆来了啊，都行，只要能飘过英吉利海峡带回一个兵，将来就可以多射出一颗复仇的子弹。 有时候为了完成一个大目标，不得不牺牲一些相对不重要的利益、计划，甚至生命。为了避免这个船只航行救人过程当中拖慢速度，甚至遭遇德国游艇袭击，拉姆齐将军含泪下令撤退船只，不得停下营救落水士兵，伤员也不在优先考虑的行列。那因为撤退一个伤员耗费的时间是正常士兵登船时间的几十倍，而且一个坐担架的伤员他站的地方可以站七个腿脚正常的士兵，这个可能就是战争的残酷性吧。为了这个缩短撤退的时间，英军迫切需要打通 X 航线。咱们前面说过，这条 X 航线啊已经布雷了啊，是英国人自己布的雷。但是呢，英军三天内争分夺秒把航线打通了，这一打通缩短了将近一半的航程，撤退的船只越来越多。拉姆齐特别高兴啊，英国甚至连博物馆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烧煤的明轮船都开出来了啊，只要能动就出来了。但是呢，不好的地方是天气不站在盟军这边了，首先是个大晴天，斯图卡带着恐怖的嗡嗡声啊，朝敦刻尔克及撤退的人员啊船只就扑了过来。在这个撤退的过程当中，三艘护航驱逐舰被击沉，很多大型船只遭到了重创。就这么难，到了第四天5月29号竟然逃出来了47310人，这是一个奇迹。敦刻尔克地区靠近英吉利海峡，空中呢空气湿度非常大，大雾呢几乎把这个海滩笼罩住，偶尔还下点小雨儿啊，加上地面上硝烟弥漫，能见度很低，所以德国空军呢无法前来攻击。另外就是这个，因为敦刻尔克是在海滩上嘛，所以炸弹扔到海滩上啊，它的这个杀伤力比扔在坚硬路面上的杀伤力低得多。很多就溅起点沙子来，溅英国兵一身，是吧？没有什么太大的杀伤力，甚至很多这个航空炸弹一脑袋钻进海滩里就不爆炸了。所以这个英吉利海峡虽然以风大浪急著称，但这个时候一反常态，风平浪静，使英国动员的大批小型船只，甚至不少内河船只都能够出海到敦刻尔克撤运官兵。正经的英国战舰不敢太多的参与这个撤退行动，为什么呢？要留下保卫英伦三岛。那如果这些大型的军舰全部被德国游艇击沉的话，那希特勒就能在英伦登陆了。所以这个经过一天的努力，5月30号，也就是撤退的第五天，这一天撤出了53822人，其中有一半是法军。那这些人后来大多数参加了这个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5月31号，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勋爵奉命回国，把指挥权呢交给了第一军军长亚历山大将军。上午依旧大雾笼罩敦刻尔克，德国空军无法出击，但是海面上风力开始加强，英军用卡车搭乘的临时栈桥无法使用，撤退仍然紧张的继续。1940年的6月1号撤退的第七天，天气转晴了，德国空军全力出动，英国空军则针锋相对，几乎倾囊而出，派出了所有能够派出的飞机。自西线战役爆发以来，联军士兵就很少看到本国的飞机，这个时候开了眼了，从喷火、飓风、单座战斗机、无畏式双座战斗机，到哈特逊轰炸机、双翼的箭鱼鱼雷机，甚至连侦察机都投入到了敦刻尔克。德军战斗机出色的阻截了英机啊，因为这个德国空军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强大的，有效的掩护了轰炸机的攻击。德国飞机被击落了23架，但是击沉了包括4艘满载官兵的驱逐舰在内的31艘船只，还重创11艘，这是英军损失最惨重的一天。就在如此激烈的空中厮杀，炸弹炮弹四下横飞的险恶形势下，素以沉着冷静著称的亚历山大将军越发临危不惧，在海滩上呢安了一个帆布躺椅，神态自若地坐在上面，平静地注视着部队秩序井然的登船，或者呢一边啃着苹果一边在海滩上漫步， 毫不在乎空中飞机呼啸，地面炮火纷飞。他的这种镇定的态势极大的鼓舞了部队的情绪。有一名军官站在海滩上精心的修着胡子，身边的勤务兵呢还为他拿着镜子，还有一个兵更牛逼，坐在这个船尾悠然垂钓。部队洋溢着对德军轰炸毫不在乎的蔑视。到了下午四点，绅士们在海滩上点火，开始烧下午茶喝了。茶刚沏好，德国飞机来轰炸，哐一颗炸弹，人员没有伤亡，沙子溅起来把茶水弄脏了。这些个英国人无奈的耸耸肩，德国佬真讨厌，咵把茶一泼，接着烧第二壶，毫不在意。第三师师长蒙哥马利少将更绝，开了个吉普车，拿着他的手杖满处乱转去传递信息。他的这个副官一位上士骑着摩托跟着，一旦他需要发布命令，他就把手杖顺吉普车里伸出来，这个副官冲上去把手杖头拧下来，把命令从那里边蹬出来啊，四处去传递。而坚守阵地上的部队则在坚持战斗，一些奉命后撤登船的部队也一边还击一边后撤，一直战斗到登船那一刻。6月1号这一天又有64429人得救。到了6月2号，由于这个德军飞机的巨大威胁，同时考虑到英国空军基本上已经打了底儿掉了啊，家底儿消耗殆尽，为了保存足够的空中力量在以后战争中使用，英军被迫停止白天撤退，只利用夜间组织进行撤退。所以德国空军这一下就失去了攻击目标了啊！因为当时能够这个全天候作战的飞机是少之又少，只得改变了攻击目标，开始对巴黎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对敦刻尔克的攻击由地面部队来完成，戈林的牛逼吹爆了啊！夜幕刚一降临，由各种各样船只组成的船队就从英国起航，午夜前到达敦刻尔克，最后一批英国远征军从东堤登船。当撤退的行列稍有中断，救援船只上的水手就上岸去引导撤退。英国的马尔科姆号驱逐舰派出的水手还吹起了苏格兰特有的风笛，在到处是烈火的市区，从废墟中将调队人员召集起来，带上驱逐舰，当天晚上又撤出了26256人。到了第九天，6月3号早晨起来，亚历山大将军和他的助手坦南特一起巡视了海滩，对英国远征军全部撤退感到非常满意。入夜后，两人率领各自的参谋人员作为最后一批英军登上驱逐舰撤退回国。当晚撤回到英国的26175人绝大多数是法军。按说英国的远征军基本上都撤回去了，撤退应该结束了。拉姆齐将军给总部发电说，我打算再延长一天，尽可能的把法国军队救回来一些，让全世界知道英国人绝不抛弃盟友。当时几万法军在这个自觉的打后卫阻击德国人，所以到了第十天，也就是6月4号，又有26175名法国军人撤离敦刻尔克。满载法军的英军布卡里号驱逐舰是最后一艘撤离的船只。当天下午2:23，英国海军中将伯特伦·拉姆齐宣布发电机行动胜利结束。同一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我们将战斗到底的著名演说，他提醒道，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被史学家们认为是溃败也是奇迹。这个敦刻尔克这个电影啊，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因为这电影里边呢有这个空战的场面，这个空战的场面里面呢提到了几种这个战斗机啊，一种呢就是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就是从那个剑桥上面一飞过去，所有人都趴下低头，哎，那个。再有呢就是被这个英国飞行员打下来的亨克尔111啊，他的这个轰炸机。当然了，印象让人最深刻的是英德两种战斗机的对决啊，这就是喷火式跟 BF109 啊对决。德国空军啊，梅塞施密特 BF109 型战斗机，它是速度快，特别灵活，拥有两挺 7.92 毫米机枪和两门20毫米航炮，有很好的爬升性和俯冲性能。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航程比较短，只有663公里。所以这种飞机要是按照现在的这个 兵种划分呢，应该属于前线航空兵啊，就是争夺战场制空权的。后来呢，在不列颠空战当中，他不能担负英格兰东南部的护航任务，因为呢，即便是他飞到了伦敦上空，空中作战时间就30分钟，否则他就没时间返回基地了。英国这边呢，这个主力的作战的飞机呢是喷火和飓风，飓风战斗机装备了八挺 7.7 毫米勃朗宁机枪，喷火呢是四挺机枪和两门20毫米口径的航炮。虽然这个飓风飞机呢在现役中占多数，但相比而言喷火的性能更加突出，因为这个皇家空军在战斗中损失的大部分都是飓风啊，因为飓风飞机的杀伤力不够啊。 7.7 毫米勃朗宁机枪这玩意儿可能一战的时候打的木头飞机还行，打全金属的飞机啊，就即便击中也很难击落啊。因此呢，这个英军呢主要以这个速度较快的喷火来对付德军的 BF-109 啊，然后呢用速度稍慢但是灵活的这个飓风去攻击德军的轰炸机。我们看这个电影当中啊，三架喷火啊掠海飞行，互为犄角之势，非常好看。但实际上这种三机 V 字型编队是最被人这个诟病的。随着这个行动深入开展啊，一个致命的弱点就凸显出来了。英国战斗机采用的基本编队战术是 V 字型三机编队，这是一战以来空军的基本战术。掌机在前搜寻敌机，两架僚机在后面并排飞，彼此掩护。一个中队12架飞机首尾相衔，排成四个 V 型小队。这种队形啊，在和平时期或者晴空万里啊演习简洁漂亮，难以接受实战考验。因为两架僚机视野受限，既要跟随掌机，又要劳神费力的避开彼此，在高度紧张的敌战区，这个容易疏于警戒，被敌机呢从后方偷袭。而德国战斗机的强项是团队作战，恰恰这个像这个飞机编队作战啊，像这个转弯呐、啊，飞机转弯就被称为因麦曼转弯嘛，那就是一战的德国王牌飞行员因麦曼中尉他发明的。所以德国战斗机的强项就是团队作战啊。西班牙内战期间就发展出了四机啊编队的这个战术，灵活先进，是吧？两个双机编队构成一个小队，进并肩发动进攻，退相向而飞，彼此掩护。那每个双机编队，掌机负责击落敌机，僚机负责掩护掌机。每架飞机之间呢，保持着松散的间距，飞行员呢的注意力集中在空战，而不是维持队形啊。所以后来这个你看，苏芬战争啊爆发以后，当时这个芬兰空军啊，弱小的芬兰空军只有100架飞机，而苏联呢，第一次进攻就投入了1500架飞机，但是弱小的芬兰空军以弱胜强啊，屡败苏联啊，在这个三个半月的这冬季战争当中啊，给了苏联非常沉重的打击。除了这个芬兰飞行员艺高人胆大之外，就是他战术先进。苏联也是这种三机 V 字型编队，而芬兰就跟德国学啊，四机编队就非常有效。除了这个当时的这个说这个英国飞行员战术落后，经验不足之外呢，后勤很值得一提。英国是航空业比较发达，是吧？飞机呢和这个设备供应不成问题。问题这是战争的头一年，一切处于起步阶段，交到各战斗机中队手中的新飞机，往往崭新到连无线电都没装啊。然后这个驾驶舱里还挂着各种小零件，需要清理啊、加装啊、调试啊、喷涂啊，啊，这些就耽误了这个战斗机呢投入实战。而德国蓄谋已久挑起战争，所以他的这个航空业的准备比英国人呢要这个就是充分的多。现在的飞机啊都有弹射座椅，那、不存在跳伞高度的问题。但敦刻尔克大撤退呢是二战时期，这个飞行员要弃机跳伞啊，得自己爬出驾驶舱，并且呢打开伞。一般来讲，开伞的最小距离至少要离地面500米以上，否则时间不够开伞的，是吧？您往下一蹦就是自由落体，跟块烧饼似的，肉啪啊就拍到海里了。而这个海上呢不是地面，你要是说我往下跳，你得看多高，十几二十米还行，再高的话加速度过快，压强也大，是吧？这个入水后的速度能够达到30米每秒，那不是闹着玩的，五脏六腑都震碎了。所以国际悬崖跳水现在规定，男的 不能超过28米，女的就更少了啊。一般来说，超过50米高跳进水里，人的生存几率就没了啊。您那就不是跳水，那是跳楼，是吧？那50米，好家伙，十几层楼了，那跳下去还有活路啊。更何况呢，你入水你还得保证是垂直入水，你头或者脚先入水，最好是脚先入。您从飞机上一个蹦下去啊，风一刮啊，好家伙，您横着下去了，哇塞吧。是吧，那5米下去给拍碎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实际分析，如果飞行员的高度呢在这个50到500米之间，最好的方案是迫降，而不是呢跳伞或直接往水里跳。从战争或电影的意义上讲呢，是不给德方留下喷火式，或者呢不想让己方已经近乎绝望的陆军看到飞行员跳伞契机，影响士气啊，也都可以这个自圆其说。那么最后呢，就是说看这个喷火飞机没油了啊，在空中长时间它都滑，是吧？螺旋桨都不动了，行吗？是吧？其实是风力允许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那电影拍摄的这个细节非常到位，飞机没油了，切换副油箱的抖动，发动机上冒出的黑烟是细致入微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像二战的时候的这个空降兵，主要就是两种方式啊，一种是伞降，一种是滑翔。对吧，那滑翔机不就是没有动力吗，就在天上飘，跟风筝一样。你看这虎口脱险不就看得很明显吗，是吧？就那意思啊。后来这因为滑翔机实在是太没谱了，不定滑哪儿去了，是吧？因为它没有动力啊，是吧？就到地方了它下不来，是吧？所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损失惨重的这个空降作战都是因为这滑翔机的问题。但是它证明了飞机是可以在空中滑的啊。那么这个在整个敦刻尔克撤退当中啊，让这个英国的海空军也确实是损兵折将，代价高昂。5月26号到6月4号，英军至少出动了3561架次作战飞机，其中呢2739架次战斗机掩护撤退，平均每天300架次，自身损失飞机177架。战斗机司令部损失了至少106架战斗机和69名飞行员，其中呢包括4名中队指挥官，还有11人负伤。同一时期，德国战斗机轰炸机出动3815架次，各种原因损失了92架，那包括这个55架轰炸机，29架梅塞施密特 ME109 战斗机，加上侦察机和其他机型，损失了132架。论这个交换比和损失率，德国空军小胜，但是呢400磅的戈林曾经在希特勒面前信誓旦旦，帝国空军完全可能将敌人歼灭在海滩上，就牛皮啊就吹爆了啊！这只是英国皇家空军小试牛刀，后面呢还有更大的不列颠空战。